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43集，所有的迷宫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只要爬到高处，就能俯视迷宫所有地形。这个迷宫的墙壁并不高，只有3米，墙面光滑，但唐默身手敏捷，他轻巧地蹬着墙壁，两下就到了顶部。然而，就在他的手伸向墙头，想要攀住时，一道无形的墙壁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唐默落回地上，双手撑地，抬头看向天空。 叮咚，诺亚的乐玩迷宫禁止攀登墙壁，请玩家按规则进行游戏。 唐默没有再尝试。黑暗中，呼吸声和心跳声显得格外明显，唐默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存在感。渐渐地，一道微弱的脚步声从墙壁的另一头传来。唐默双目一缩，左手按在右手手腕的火柴纹身上，整个人紧贴墙壁，将自己藏在阴影里。那人越走越近，就在对方转了个弯走进这条走廊时，唐默翻手取出一根大火柴，毫不犹豫地砸向对方。巨大的火柴头直直地砸向男人的头颅。傅文铎侧身后翻躲过这一击，光线太暗，双方并不能完全看清对方。唐默的火柴没有丝毫减速，再次砸向来人。傅文铎右手一动，变换成漆黑的三棱形利器，火柴与利器相撞，发出一道激烈的碰撞声。强大的后震力震得唐默虎口一痛。傅文铎一手抓住火柴柄，另一手拉住唐默的手腕，两人抬头看向对方，目光在空中交汇，无声的凝视一秒。唐默问道：“ 特洛伊木马呢？我没听到他的声音。” 所以他才以为来人不是傅文铎，而是未知的敌人。 他在地上走动的声音有点响，防止被别人听见，我放在口袋里，只有碰到岔路口才把它拿出来。 傅文铎从口袋中取出一只小巧的黄色木马，它被主人放在口袋里，但就是如此，它的四只脚依旧在空中不断扑腾。傅文铎将木马塞到唐默的手中，木马才终于不再乱跑。木质的马背咔嗒一声打开，弹出一张纸条。唐默拿开一看，嘴角微勾。 墨堂。 只见在这张窄小的白纸上，赫然写着墨堂两个字。唐默把这张纸塞回木马的身体里。这下轮到傅文铎指着不远处地上的一个人形黑影问道：“ 那是什么？” 刚才傅文铎就以为是唐默坐在地上，才没有防备，被唐默偷袭成功。 骗人的东西。 顿了顿，唐默笑道：“ 有骗到你吗？” 一边说着，唐默走到傅文铎手指的地方，把自己用衣服和背包制作出来的假人挪开。5分钟前，唐默把背包塞进外套里，再把裤子脱下，两件衣服靠着墙壁，制造出一个虚假的靠着墙壁的人，用来迷惑敌人。傅文铎没有回答，他这才发现唐默光着两条腿，正在穿裤子。外套可以随便脱了当陷阱，裤子唐默只穿了一条，为了迷惑敌人只能脱下。把衣服穿好后，唐默背起背包，他抬起头发现傅文铎还在盯着自己刚才放假人的地方。唐默说：“ 看什么？” 傅文铎看了他一眼：“ 幸好是我先找到你。” 唐默立即明白，笑了一声：“ 又不是没看过。” 两人不再多说，动身离开这条走廊。这条走廊十分长，大约有20米长度。 傅文铎说：“我进入迷宫时，也是在一条这么长的走廊中，但是出了走廊，外面的迷宫很正常，再没有这么长的通道。” 唐默也说出自己发现的信息：“ 墙壁高三米，我试过，不能跳到墙上。虽然没有做出过尝试，但我推测，这个看上去很好弄碎的墙，也被黑塔保护，不能破坏。 傅文铎说：“偷袭你的是什么人？”唐默沉默了。 只有两种。 两人互视一眼。 黑塔怪物，或者人类玩家。 唐默将那只飞镖拿出来，递给傅文铎。傅文铎观察后说：“ 只是很普通的飞镖，铁质，不是道具。这种飞镖很常见，不好说是黑塔怪物的东西还是人类的东西。” 顿了顿，他看着唐默：“ 你觉得是什么？” 异能超智思维，令唐默在做出推测时，总有 10% 的准确率提升。唐默目光幽深，直接回答：“ 人类。” 话音落下的一刹那，忽然一道诡异沉闷的音乐声响起，唐默和傅文铎立刻抬头看向漆黑的天空，数百道响亮脆声的童声突然异口同声地唱了起来：“啦啦啦，星期一有个地底人进了大迷宫，啦啦啦，星期二有个小怪物滑进大迷宫，啦啦啦，星期三，啦啦啦，星期天，人类想离开大迷宫。”诺亚说：“迷宫只有一条路。”声音戛然而止，再响起时，竟变成了低哑恐怖的粗重男声：“ 不可以，不可以，谁也不许出迷宫！” 音乐声停住，黑塔僵硬的机械声提示道：“ 叮咚，触发支线任务一，离开诺亚的迷宫。” 与此同时，地球。当黑塔提示30名玩家进入黑塔6层的攻塔游戏后，许多颇有心机、早就埋伏在黑塔附近的玩家纷纷从暗处走了出来，找到一个更近的隐蔽位置，警惕地盯着那座黑塔。华夏，上海。洛风城在听到西亚区的攻塔玩家突然死亡后，直接让杰克斯开车，再加上唐巧，三人一起前往那座悬浮在南京路上方的黑塔。杰克斯说：“ 博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黑塔从没公布过攻塔玩家的信息，怎么现在突然这样？这还是全球通报，而且那个人死了，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西亚区的玩家死亡，全世界的人类都能听到。那么其他地区的玩家死亡，莫非其他地区的玩家也都知道？是的，攻塔失败只有一个结果，死亡。如果在攻塔失败前利用国王的金币这类道具逃出黑塔，就不能算攻塔失败，只能算放弃攻塔。可黑塔说他失败了，所以他是死在游戏里，连使用稀有道具逃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杰克斯挠挠脑袋：“ 那可是一个强大的黑塔六层玩家，他肯定有保命的道具，什么东西居然能那么快杀了他，不给他一点生路？啊，不会是黑塔杀了他吧？他违反游戏规则了。” 唐巧看向洛风城。听到这句话，洛风城身体一顿，他缓慢地抬起头看向唐巧。这个女人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如果有治疗效果的道具，这条伤疤是能完全去除的，可是它没用，任由丑陋的伤疤横在脸上，仿佛在提醒他黑塔游戏的残酷。洛风城说：“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杀了一个黑塔六层水平的高级玩家，就算是傅文铎、唐默，哪怕是梦回雪，我觉得也做不到。” 杰克斯说：“ 所以是黑塔怪物了。六层真的好可怕，居然有那么强大的黑塔怪物，幸好我听了博士你的话没去攻塔。” 外国大汉松了口气，唐巧却皱起眉，小心地问博士：“ 真的这么简单吗？” 同一时刻，华夏，北京。李妙妙撇撇嘴：“ 这么强的黑塔怪物，一个照面就把六层玩家给杀了？ 头和余征不会有事儿吧？ 傅小弟也忧心忡忡。 大哥和堂哥没问题的吧？他们那么强， 只是黑塔怪物吗？ 两人齐刷刷扭头看向短发女生，只见陈珊珊抬着头仰望那座漆黑的巨塔，她声音平静。 黑塔将玩家的淘汰信息向全球公布，并第一次清晰地介绍了每个区的玩家人数。这种绝对的公平性意味着在黑塔看来，所有玩家参与的游戏难度绝对一致，否则他不会公布西亚区的玩家被淘汰的事情。因为如果游戏难度不同，西亚区的淘汰玩家被全球公布就会显得很不公平。 所以他们的游戏难度是相同的？ 不是相同，是绝对相同。 傅文生睁大眼。 你的意思是 他们参与的或许是同一个游戏？ 陈珊珊手指捏紧。 我现在非常担心唐墨哥哥他们在游戏里能不能听到外面黑塔全球通报的声音。如果不能听到，那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全球30个29个六层水平玩家如今和他们在同一个游戏里？ 漆黑的迷宫中，唐墨握着小阳伞与傅文铎走过一条又一条的岔路口。每当遇到选择岔路口的时候，唐墨都会让傅文铎进行选择，他比较相信傅文铎的幸运值。走到一半，唐墨停住脚步仔细听了片刻。你有没有听到水声？傅文铎停步听了一会儿， 好像有一点。 那是一道非常微弱的流水声，好像有谁没把水龙头关紧，极细的水流向下流淌，撞向水池。唐墨左右看了看，想寻找到那道水声。正在这时，他听到一道熟悉的哒哒的脚步声，有点像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又多了一道更脆的撞击声，好像有人在走路时还用一根很细的东西不断敲击地面。那声音越走越近，从墙壁的另一头走到唐墨两人面前的岔路口。在这声音出现时，唐墨和傅文铎就紧贴墙壁屏住呼吸，不发出一点声音。他们睁大眼睛看着对方，在心中同时说出那个名字。脚步声的主人好像没注意到藏在岔路口这一侧的唐墨二人，他拄着拐杖，单手按了按深红色的礼帽，朝着另一个岔路口走去。脚步声渐渐走远，唐墨和傅文铎都松了口气。就在两人正准备恢复呼吸时，一道温柔的笑声从他们的身后响起。两人刷地转头看去，依靠着光滑的迷宫墙壁，马戏团团长摘下礼帽，朝他们微微一笑，行了个绅士礼。他笑道： 很久不见，正式玩家唐墨偷渡客。哦，不，失礼了，是预备役傅文铎。能在这里见到你们真是我的幸运。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取走你们的头颅吗？ 哪怕在说这种恐怖的话，格雷亚脸上绅士的笑容也没一点变化。唐墨双眼一眯，翻手取出大火柴，擦地点火，燃烧的火柴轰的一声砸向格雷亚。格雷亚侧身避开这一击，他轻笑一声，正准备开口，抬头一看，却见唐墨已经收起大火柴，和傅文铎扭头就跑，完全没有和他打架的意思。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